这一首

深夜的梦呓，一颗心飘着去哪个结局，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，一段情调刻在相思之笔，怎样找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，也许那是曾经你在失落之余的记忆，只剩时间的纷纷灿烂望穿眼迷离，迷失森林的踪迹，跟随着风飘移，还会不会再找到梦想里的痕迹？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，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。雨中的秘密，记得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。总以为是我找回你爱情会有多么美，坚强推开你以后孤单，像海潮来回。 说 薛之谦，怪咖。第四名，二颗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空荡，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也学会藏着我的悔恨，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里？ 号年少有为， 先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，我知道却还是一种 柔长镜，昨日清空。